朝鲜中央通讯社以谴责21世纪纳粹主义美国第一主义为题发表一篇评论，立即资料揭露了美国特朗普一伙所提倡的美国第一主义的罪恶真面目。由于现任美国政府粗暴的强权和专横，世界陷入了一场大混乱，这是特朗普政府所提倡的美国第一主义的直接产物。从本质上来看，美国第一主义是历届美国政府所追求的霸权主义的持续和扩大，是一种反动思潮，鼓吹为了美国的利益就践踏他国和他民族的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没关系这一极端的侵略思想和排外主义。美国第一主义是美国版纳粹主义，从其毒辣性、残忍性和排外性质上超过上世纪的法西斯主义。美国第一主义像希特勒的征服世界构想那样，公开提倡靠军事方法称霸世界，因而遭受国际社会和本国人民的谴责。特朗普的两类国民战略是仿效希特勒的独裁政治，把国民分为朋友和敌人，为其镇压加以辩护的。他在美国的政界、社会界、言论界、情报界等各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甚至致使其倡议者特朗普也站在弹劾的砧板上。美国的反移民政策无异于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政策，它引起那些依靠移民出身人才增加收入的大型企业的反感，否定多民族、多人种国家美国的历史，从而引起世人的嘲笑。美国第一主义出现后，世界没有一天平静过。特朗普政府把解决朝鲜核问题定为外交安保政策的首要项目，将极限施压在基础定为对朝政策，并疯狂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对朝核威慑和经济制裁。特朗普政府极力阻挡有一滴燃料、一台医疗设备和一种药品都搬入我国，其妄动是一种超过希特勒对列宁格勒封锁的反人伦、非人道主义的野蛮行为。要压制中国、俄罗斯等潜在敌人，掌握本地区和世界的阴谋活动，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达到极点。特朗普一伙在中东地区也造成了破坏、屠杀和不稳定的恶性循环。由于美国扼杀反美国家的阴谋活动，拉美地区局势也变得错综复杂了。牺牲全球也只顾自己过上好日子，这一特朗普式思考让美国的盟国及其追随势力也陷入窘境。在抛弃国际法和公约、弃之如敝屣的情况下，粗暴地践踏了旨在保护地球环境的巴黎公约。对于美国为了自国利益无限制地排放二氧化碳也无妨等行为，国际社会众口一词表示谴责，说这是一种胜过希特勒的毒气野蛮行为的妄动，是把整个蓝色星球加以毒气室化，以图灭杀全人类的犯罪行为等，这是理所当然的。一系列事实证明，美国第一主义确实在地球上一直导致恐怖和不稳定，这就是极其危险的战争第一主义，而不是不干涉的彻底的干涉主义和平共存。美国第一主义是傲慢和独断的极点，它要把现代文明的人间世界逆转到弱肉强食的法则，原始热带林法则盛行的野兽世界。这里有与历届霸权主义有所不同的狡猾性和残暴性，一切都要为美国而存在，要成为其食品。这种美国老式霸权伦理是一个时代错误的妄想和诡辩，是对自主时代和人的健康思维绝对行不通的。要在这个星球上彻底根除破坏世界和平与稳定、威胁人类生存的狂乱思想和势力，这就是我国的主张和人类的要求。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要团结起来展开斗争，来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在正义和团结的力量面前，美国式霸权主义将难免全面破产。